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 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、张恩泽、童音。第十集，在这场戏当中，李超隐导演又给他们俩安排了一种全新的姿势，两人相对而战，左然与何修义又用丝袜裹住关键部位，再用黄色胶带紧紧缠绕几圈，而后互相抱在一起，静静地等待着拍摄。何修义觉得这个李导花样还挺多啊。艾克森后，两人依然是从接吻开始，左然将何修义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轻贴上对方的嘴唇，何修义感受到了柔软和弹性。何修义偷偷睁开眼，发现左然并未将眼完全合上，何修义可以看见对方长长的睫毛下一点浅色瞳孔，还有那高挺的鼻梁，嘴唇像被蛰了一样麻麻的，痒痒着，还带着一点痛。何修义总觉得这个吻与之前两天不大一样，带着不舍，那种不舍被压抑得很深，夹杂在好不容易才冲破匣门奔腾而出的肆意当中。他要用力地看，才能从重重迷雾中发现不舍的影子。何修义再一次佩服于左然的演技，剧情进行到这里时，沈岩已经决定要出发去北平了，他参加了一个什么学社，要和大家一起。宋智希望沈岩能留下来，沈岩却教了他一句秋瑾的话：危局如斯，敢牺牲。两人需要暂时告别，沈岩的确应有不舍。何修义也回吻对方，左然的吻有股魔力，糖果般甜甜的，又有一些酸涩，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，能将人的灵魂全部拉进其中。何修义被左然带着，也完全进入了角色，将自己交给了对方。对于影片中的宋智来说，他再一次确定，眼前这个人是他心系所在，永远不会更改。飘荡的灵魂终于是有了归处，找回了些牵肠挂肚式的温柔，自己可以很轻松的，什么都不想的跟在沈岩的身后走，飘飘荡荡的去这个世界哪里都好。在剧本中，这次过后，宋智便决定要随着沈岩去北平了。 好，好，准备准备，接下一镜。 李导，轨道好像出了一点问题，等下会有个将镜头推过去的操作，可早上试拍时每次到了中间，摄影机都会卡一下，失粉影响画面。 那你研究一下吧。 何修义披上剧组的浴袍，转悠了一会儿，决定找个地方凉快一下。沈家大屋一共有两层，片场有一个类似楼梯间的地方，何修义决定去那儿放放风。不过还没等推开大门呢，他便听见里面传出人声，同时还有一些烟味钻出，令何修义感到有一些呛。两个人声，一个是李朝隐的，一个是周林的。何修义本来想转身离开门口，却依稀听见了他自己的名字。 周大志啊，之前徐总一直压着第二笔款，怎么今早突然就给打回来了？ 这难道不是个好事儿吗？徐总也跟我保证不会撤资了。 怎么回事？昨晚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你让何修玉去陪酒，你也是真干得出。我不同意柳阳亭去，你就拉上何修玉了。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的？何修义没喝酒，你又带谁去了？一个团队的人你就这么糟蹋？ 没想，总制片人周玲 从平静转为嘲讽的口气突然演变成了一场爆发，他的声音好像金属互相摩擦一般。 我带谁去？我他妈的能带谁去？撤资怎么办？没钱能拍成电影吗？能吗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你柳阳亭、左然、何修义都不愿意牺牲一下，我一个人在这儿干着急，陪陪酒而已，至于吗？他要摸我亲我几下就能解决问题，我做梦都能给笑醒了。那他看不上我这个长相吗？怎么解决的？我现在告诉你我怎么解决的。我他妈的陪着姓徐的在那酒窖旁边品酒室里点头哈腰的给他倒酒，最后三瓶啊我倒完了，一边把杯子递给他，一边唱那个什么三杯美酒敬亲人，唱完一句我喝上一口，最后我都壮着跪下了，扬着脑袋给他举杯，膝盖离地面5厘米，就差真的给撂地上了。我柳阳亭、何修义陪着喝点就行，但他们不愿意呀，那我就得自己上，可我上就他妈得加上下跪了。哎，幸亏下跪好使，我一边跪还得一边担心不顶事儿。你满意了？之前为了拉个演员，我在人家小区外边天天堵着求他接这本子，当时是3、9天呢，风湿犯了，整宿整宿疼的是睡不着觉。第二天晚上我继续过去堵人，一连堵了1个半月他才愿意听我说话的。你们一个个靠理想，我求爷爷告奶奶的。 周大志，我终于知道你前几年的片子为什么变得那么……导演这种充满幻想的职位的的确确已经不适合你了。理念不同我也不说什么了，我是不会让我的演员去参加饭局的。 李朝隐知道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，大概也是最后一次了。片刻之后，凯文终于宣布轨道调整完毕，到处放风的人又呼啦啦地涌回了片场，左然和何修义重新摆好姿势，李朝隐又是坐在了监视器的后面，全场安静。左然再次紧紧搂住了何修义的后腰，用自己健壮的胸膛压住了对方的，低头找到了无论如何也吮吸不过的唇，再一次吸取了何修义从腹与心的双肺之间喷出的炙热呼吸。何修义靠着墙揽住左然的脖颈，又投入到了亲吻当中。何修义的指尖明显地感觉到左然胸腔之内心脏砰砰跳动，猛烈地撞击着胸口，连自己都一并被冲击了。左然又开始吻何修义的额头、鼻梁、嘴唇、下巴，他虔诚地亲吻对方，并且等待着对方的回应。 停，轨道卡了一下，凯文，你不是说修好了吗？ 哦，我看看。 何修义放下了左腿，左然一脸淡漠，拿起浴巾围在腰间，轻轻靠在墙上。浴巾很大，围起来也并非是规则的形状，配上俊美的脸孔以及上身的胸肌、腹肌，男性的荷尔蒙根本抑制不住。半小时之后，凯文信誓旦旦地说这回没问题了，结果到了同一地方，李朝隐又抓狂地道， 轨道怎么又卡？ 我再看看。 到了第三次，何修义感觉自己的腿快被掰折了，左然搂住了何修义的后腰十分用力，并且偷偷地向上拖，何修义瞬间明白了，左然呢，这是怕自己累，他单腿吃地，若是一次两次能过也就算了， 否则实在是一件体力活。这回总算是顺利完成，可以收工了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 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、赵经纶、张恩泽、童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